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811集，悬赏。傍晚的时候，龙王祭的庙会更加热闹了起来，街上人头攒动，有一盏巨大的彩纸龙灯被抬到了街上，四周围好多人在跳舞。庞玉扛着一个小孩，和包岩跟在天尊身后，在人群里钻来钻去。展昭和白玉堂见好多人挤上前看，就下意识的往外让，反正小四子坐得高，一眼就能看见。天尊一头白头发又明显，这几人不丢就没问题。展昭看了一会儿，突然闻到有香味，左右一看，发现不远处有不少没见过的小吃摊，于是一拍白玉堂： 你饿不饿？ 白玉堂倒是的确觉得有些饿，于是点点头： 你看着他们，我去买。 说完展昭一闪身没影了。白玉堂摇了摇头，转回头就发现前边人越来越多，有些无奈： 开封原来这么多闲人的吗？ 玉堂！ 正看着，就听到身后传来展昭的声音。白玉堂回头就见展昭拿着个勺子，着急忙慌跑过来，伸手抓着他手腕就拉走。 干嘛？ 你过来看。 展昭拉着白玉堂到了不远处的一块告示板前。这种高高的告示板，开封府里有好几块，基本官府放的皇榜都是贴在城墙上，而一些缉拿凶手的通缉令和一些民间的悬赏寻人之类的告示，则是张贴在这种榜上。展昭拉着白玉堂到了一块告示板前边，示意他看。白玉堂看了一眼，皱眉。皇榜上贴着的是一张画像，画像上的人白玉堂不认识，络腮胡子还围着条围巾，可旁边的榜文却是让白玉堂感觉意外。榜文上写的是：悬赏捉拿江湖败类叶知秋，还说他凶残成性，极度危险，到目前为止已经身背百余条人命，且都是无辜的人，悬赏的银两高达10000两。展昭等烤肉的时候，在告示板旁边的一家鱼丸铺子边吃鱼丸，刚吃了一个就看到告示榜上的悬赏令，看了一眼也是一惊，叼着勺子就去找白玉堂。 这个就是叶知秋啊？ 不太确定。 你不是见过吗？ 他应该跟我同岁，而且人很矮小。 白玉堂指了指那人的胡子： 这人感觉很魁梧，30多岁的样子，完全不像。 的确不像是20多岁的样子，那是有人冒充？ 白玉堂摇了摇头，表示自己也不确定。 那你印象中的叶知秋是不是会杀掉那么多人的类型啊？ 不像，我只见过一面，他也的确是十分古怪，但感觉不像是坏人。 感觉呀？ 白玉堂盯着那张悬赏令又看了一会儿，皱眉： 杀了那么多人， 现在是整个武林的公敌呀。刚才两个小孩拿回去了他的刀，你还出面帮了忙，可能会有麻烦哦。 如果他真的杀了那么多人，的确是不该帮他。 可那两个小孩子也不像是帮穷凶极恶的人的样子，这里写着呢，他犯案累累。可他的刀为什么会在斋天宝的手里啊？感觉有点复杂。 以他这种级别的高手，有3刃古刀和眉刀之间差别很大，如果真的凶残成性被追杀，有了这把刀，他可能会杀更多人。 那可如果他是被冤枉的，有了这把刀就可以救他自己的命，这件事情应该没有那么简单，查清楚了比较好。再说了，杀了那么多人就不是江湖问题了，那两个小孩看着也跑不远的，叶知秋应该就在开封城里。 白玉堂看了看喧闹的人群： 我去找他，你看着我师父他们。 嘿，你怎么抢我的活干？你留下，我去找。 那边写着天下第一美味。 白玉堂突然伸手一指展昭身后，展昭赶忙转脸看，发现什么都没有，再回头白玉堂已经没影了。 嘿， 狡猾的耗子。跟着他去。 展昭跺脚对身边虚空一指，身旁人铁定不知道展昭在干嘛，但是一直跟着展昭和白玉堂的娇娇已经一闪身跟着白玉堂去了。白玉堂到了刚才的巷子口，看到了地上掉落的一截布条，捡起那截布条，白玉堂抬起头对着远处高耸的喵喵楼屋顶打了声口哨。口哨声并不是太响，但是带着内力传出去很远，没一会儿头顶出现了一片阴影在盘旋。白玉堂抬起头，摇摇扑扇着翅膀落了下来。白玉堂将布条给他闻了闻，翻身上了妖妖的背，一拍他的脑袋。妖妖展翅飞上了天空，低空往前飞，下边热闹的人群都是来逛庙会的，人挤人，密密麻麻。娇娇一直朝着南郊的方向飞，却很快出了城。两个小孩动作再快，脚程也是有限的。白玉堂就看到身边妖妖突然一伸手指着下方。五爷低头一看，那两个小孩就在前边狂奔，看身手还是不错的，特别是那个女孩子动作极灵巧。不过刚才那一下冲撞，他似乎是扭伤了点脚，动作有一些别扭。而那个男孩子年纪虽然很小，但是已经会一些轻功，跟着那女孩并不是太吃力。同时白玉堂还发现了另外一个情况，就是暗中有人在跟踪那两个小孩。妖妖目标太大，再接近就容易被发现了。白玉堂伸手拍了拍妖妖的脑袋，对他指了指上边，随后就从妖妖背上跳了下去。妖妖展翅窜上高空，躲在了云层之上，就像是飞鸟一样跟着白玉堂，一点都不引人注意。白玉堂到了林中，跟在了跟踪那两个小孩的人身后，皱眉，跟踪的人数量不少，而且武功都不错。不用问，这些人是跟着俩小孩去追杀叶知秋的。从他们跟踪的技巧来看，不太像是普通的江湖人，而更像是杀手。白玉堂心中存疑，也没轻举妄动，就是跟着一起跑。边跟踪，白玉堂又想起了大概三年前初见叶知秋时的情形。那是在金华府清明的时候，他跟他爹回老家扫墓，在一段山路上遇到了一个老和尚。老和尚拿着一串绳子，踩着一块石头，正要上吊自杀。白玉堂觉得这可真新鲜，和尚还自杀。他爹白夏也是个爱斗的性格，就跑上前问： 哎，大师啊，你都遁入空门了，还想不开啊？ 哎呀，莫拦着我，活着也没什么意思。 白玉堂和白夏对视了一眼，和尚打好了绳结就要往里钻脖子，白夏已经上前抱住。 哎呦哎呦，大师使不得呀。 那和尚原本脑袋还没钻进去呢，被白夏这一抱，一个趔趄脑袋就钻绳套里了。白夏还死死抱住他的腿，一起从石头上摔了下来。老和尚被勒得直吐舌头。白玉堂无语，他爹这究竟是救人还是害人？抬手一块墨玉飞黄石将绳子打断，白玉堂过去先扶起他爹，再扶起了那老和尚。大和尚半条命都没了，拍着胸口直咳嗽。 大和尚，你干嘛寻死啊？ 和尚我命苦啊。 和尚边拍光头边哭。白夏和白玉堂嘴角都抽了抽，这和尚六根肯定没断干净。这时白玉堂就听到四周围有脚步声，还感觉到了杀气。他皱眉看向不远处的林子，就见有一伙人杀了出来，个个凶神恶煞，拿着刀剑。 罗子柴，你别以为出了家就一了百了了，除非你交出刀，否则送你上黄泉路。 为首一人举刀一指那和尚，还对白玉堂和白夏一摆手： 滚开，不然赔上性命概不负责。 白玉堂倒是有些吃惊，回头看那和尚： 你是刀匠罗子柴？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老和尚不做刀很多年了，罪过罪过。 白玉堂皱眉， 罗子柴在江湖上赫赫有名，他是铸造兵器的名家，尤其善于铸刀。在天尊的收藏中就有几把罗子柴铸造的刀，不过听说罗子柴心地善良，性格懦弱，觉得制造兵器是用来杀生的，等同于有人死在他手上，于是东躲西藏，隐姓埋名，无奈身怀绝技总被人惦记，胆子又小，一吓唬就乖乖帮人铸刀了，因此活得有点悲剧。不过罗子柴多留了个心眼儿，他每铸造一把刀的时候都会看让他铸造刀的人的性格和品行，如果那人是个恶人，那么他会在铸造的刀中留有破绽，并且铸造一把可以与之相克的宝刀，赠送给一个品行甚好的侠客。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惹来了杀生之祸。另外，罗子柴这辈子铸造的最厉害的一把刀是他利用筋骨打造的三刃骨刀，据说此刀可以克制甚至砍断所有他之前铸造的刀，他一直藏着这把刀就是为了给一个他完全认可品格的人，让他去阻止那些恶人利用他打造的兵器害人。 交出三刃骨刀就饶你不死，否则的话…… 罗子柴不愧江湖数一数二的胆小，吓得躲到白玉堂背后直哭。白玉堂无语，白夏抱着胳膊感慨： 江湖人真是什么款式的都有啊。哼， 那帮江湖人将三人围住，还让白玉堂和白夏滚开。白夏是多唯恐天下不乱的性格呀，而且儿子在这儿，他还怕打架吗？伸手一指为首那江湖人的鼻子，拽着文把他祖宗八代都问候了一遍，说的那帮江湖人脸都绿了。白玉堂扶着额头，身后罗子柴一个劲儿捂耳朵。 这个人说话好凶残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